好快就去噶啦。咁啊，即使佛咧有好大嘅神通力啊，都唔能够啦吓，掹得佢翻转头。嗱，咁啊，第三咧就大愿力，第四啊就佛法嘅威德力一样。都系话，如果有某一个人，佢作善因感善果，作恶因感恶果，遇事因遇事果，佢命中之后啊，就成佢呢个业力，好快好快就佢受生啦。咁但系咧，即使佛啊有好大嘅愿力，有好大嘅佛法嘅威德力啊，都唔能够咧将佢掹得翻转头。嗱，咁我哋明白咧，在我哋呢个八色田中里边啊，好紧要啊。所以我哋咧呢、这个八色田中里边咧，嗰啲善啊恶啊善啊恶啊善啊恶嗰啲种子啊，都响晒我哋呢个八色田中里边。咁我哋咧一生人啊，真系要值得检讨一下，睇过系善多，就抑或系恶多啊？我哋自己检讨一下，自己就识得点样做。如果我哋呢个八色田中里边畜生，所谓亲近嗰啲邪思恶有嗰种嘅业力大啦，咁啊今生咧亦都好容易啊，俾嗰啲邪思恶有咧转咗去啦。咁啊，现在如果我哋请佛自制啊，咁我哋咧就唔怕有咁嘅问题啦。嗱，咁我哋请佛自制，咁啊佛咧常常讲经说法，我哋亲近佛啊，咁啊肯定咧就唔会堕落啊。咁啊佛嘅法水啦，就可以滋润我哋啊，咁啊得到心地清凉。咁所以我哋请佛自制，就系为对治啊我哋呢个现行嘅烦恼。咁啊第五啊，就系无犯众生。咁我哋通常嚟讲，新教就重于言教啊。咁啊，讲系一件事，但系能唔能够做得到咧，又系一件事喎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呢个新教咧，就重于呢个言教。嗱，咁啊，我哋佛教里边咧，就有两种嘅分派啦。嗱，咁啊，一种咧叫做山林派啊，咁啊，一种咧就佢就学院派。咁啊，呢个山林派咧都系嗰啲比较得保守啲嘅，我哋可以讲佢系保守派。咁啊，佢哋真系呢个时间表每日编嗰啲时间，佢修行啊，佢真系得编排得好密啊，好密。佢由朝头早通常三点半钟起身，咁啊上点，上完点啊都未曾天光啊。咁啊，另外自己咧，仲要拜下法，或者诵一部经，啊，或者咧去外边个花园嗰处啦，咁啊揸扇丝啊，念一轮观音菩萨，念一轮南无阿弥陀佛，咁先至啦食早餐。咁啊食完早餐咧，就要坐香，啊，咁啊坐完香咧，就每一个人有佢个职事要去做，咁啊跟住食午餐，食完午餐咧又要坐香。或者咧系拜忏，咁啊先至到上晚点，上完晚点咧，或者食晚餐，食完晚餐咧又要坐呢个夜晚嘅养色香，咁然后咧一路啊，咁啊动工修行咧，通常九点半到十点钟啊瞓觉，因为天太早，三点十五分到咧，佢就要起身噶啦。咁啊，佢一日嘅时间咧编排得好好啊，咁啊有关我哋点样穿衣食饭瞓觉。所谓行来进止点样苦养屈身，佢都有佢一定嘅法度，唔能够乱嚟。好似个饼印咁咧，咁挨板噶，你抌嚿面粉落去咧，个个都系咁样噶，唔会变动噶。咁啊呢种咁嘅挨板啊，固定嘅生活咧，佢就可以训练到啊好多嗰啲威仪齐整嘅法师出嚟去主持一个道场。但系呢种所谓比较保守啲嘅咧，佢并不是话唔读书，并不是话唔学经，只不过咧佢主要咧在呢个修养呢一方面咧系多啲， 在呢個威嚴嘅方面咧係比較多啲。咁如果學院派咧，咁啊注重於講者讀。咁例如咧，好多法師佢真係啊，佢為著講個部經或者研究一個問題啊，佢真係啦嚇，有啲三更半夜喺個堂室瞓瞓下想起嗰啲問題啦，佢突然間想通啦。啊、好似啦，喺呢種理論啦，俾佢啦想通咗啦，咁佢即刻就起身啦，攞支筆咧就要嚟寫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只眼一過咗去就會忘記嘅。咁啊，呢種咁嘅自學嘅精神咧，就名為叫做學院派。咁啊，但係佢雖然自學，佢研究一門學問，但係佢係唔係唔修行咧？唔係。不過或者咧，比之嗰啲長老派咧，可能咧係比較咧，因為佢全副精神咧，響曬呢個經教嗰個地方。啊，咁啊，現在我哋請佛自世，咁啊，能夠做眾生嘅榜樣咧，我哋可以講咧，兩樣都有。嗱，咁我哋請佛自世嘅目的係為乜咧？咁啊，當然聽佛講經説法啦。咁啊，屬於呢個學院派呢一方面啦，所謂研究呢個理論。咁啊，係唔係我哋淨係講啊就算咯？咁你都要修行啊，隨機化道啊，我哋亦都要隨份隨力啊，睇個邊一樣法門適合自己噶，去而法修行。咁啊，而法修行咧，就屬於呢個長老派啦。啊，你依呢個佛嘅道理嘅修行咧，係一言一語、一舉一動啊，都有一定嘅法則。咁啊，但系兩者比起嚟咧，咁啊各有所長，亦都各有所喜歡。咁啊，個好多人咧就中意啊老修行嘅，但系亦都好多人咧中意講經説法嘅。咁啊，總之兩樣平台發展啦，咁啊可以做我哋咧一個後學嘅模範。因此咧，我哋就要請佛自世，可以聽經聞法。滿足自己求學嗰種嘅精神，我就同時咧學到之後，實在去行持，咁啊有如是嘅好處，亦可以自己學，亦可以做人哋嘅模範，咁啊要請佛自世啦。咁啊最後第六種，我哋應本願，因為每一個行菩薩道嘅人啊，所以其實咧，你哋如果留心下，你就留心下。菩薩道裏面呢個願力啊，好緊要啊！嗱，我哋好多經都以呢個願力為啊立名嗰個嗱，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。咁啊，呢個禮拜咧，我就喺鳳鳴我開始講《地藏經》啦。嗱，咁啊，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啊，咁啊，願力啦。咁啊，《地藏菩薩》咩嘅願力啊？佢話眾生道盡得方正菩提啊！如果地獄未空，佢誓不成佛啊！就好似我哋每一个愿里边啦，最后呢个结文啊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呢种咧十大愿王嘅心愿啊，先至尽。咁如果虚空界未尽，众生界未尽，烦恼未尽，业障未尽咧，我呢个十大愿王嘅心愿咧都未尽。意思咧都系同地藏菩萨咁样，即系众生道尽啦。我先嘅成佛，如果众生都未曾道尽啦，我呢个度众生嘅心愿都未曾了，我点可以先成佛呢？所以菩萨嗰啲愿力咧系好重要噶。嗱，咁啊，观音菩萨就有十二大愿啦，你就睇下呢个大悲忏里边啦。啊，南无大悲观世音啊，愿我早得脱苦海。啊，南无大悲观世音啊，愿我早登涅槃山。啊！南无大悲观世音啊！就愿我咧早得戒定慧，咁又系十二大愿啦。嗱，咁啊有一部经咧，佢哋药师经啊。咁我哋普通人讲系药师经啊，实际上咧佢个全名啊，佢哋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，里边亦系讲本愿咧有十二大愿啦。嗱，咁啊《弥陀经》净土法门里边更加唔使讲。阿弥陀佛本身四十八愿，愿愿度众生啊！而我哋想往生净土咧，信愿行，其中呢个愿咧响中间，介乎呢个信心同埋呢个念佛嘅行持， 介乎两者之间，呢、这个愿力咧好紧要啊！嗱，我哋曾经讲过劝化菩提心文，准庵大师响呢个宁波阿育王寺，咁啊自己啦吓，以言止供佛，成就呢个涅槃大会啊！佢亦都先发48种嘅大愿啊，然后先至写出嗰一本劝化菩提心文。嗱，咁啊咁多嘅证明啦。咁我哋呢个愿力咧好紧要嘅。咁我哋出家人有冇愿力咧？有啊。嗱，好多嗰啲女众出家嘅咧，佢又发愿啦。佢话生生世世都要做翻个女子身，亦都生生世世咧要做翻呢个女众出家。点解咧？佢要度嗰啲女众啊。咁啊，大家女众就好度啦嘛。所以观音菩萨咧都现个女子身啦，先至可以度嗰啲女子啊！咁啊，亦都有好多男众出家咧，佢亦希望一日未了生死以前，总之一日未曾出三界啦。咁啊，佢就生生世世啊，都要做出家人啊！咁啊，我都有咁嘅心愿啊！咁啊，我一日如果未了生死，总之未证阿罗汉啦，最起码个果系啦，咁啊，我都希望生生世世啦。咁啊，做出家人，咁啊，我个老师啊，海仁老法师咧，啊，佢仲巴闭发个愿啊，你谂唔到噶，你谂唔到噶，佢话佢日后要做个大国王，咁啊，做乜事咧？系咪贪名贪利咧？唔系，如果你话贪名贪利咧，佢唔一定做大国王啊。不过咧，佢就学呢个国王嘅权势啊。佢话如果边一个人唔信佛啫？他以他这个国王的威力，那么捉他住在山上，那么硬是都要他信佛，要他学佛，那么他老人家呢就发出这样的心愿，意思就是说要扶持这个佛法，不单说呢要扶持佛法，他亦都要呢世界上的人，总之他日后生到哪个地方，生到哪个世界，那个世界里面呢，不论是大世界人多或小世界人少，他要希望那个世界的人呢个个都信佛，即是等于说呢有一种呢强迫的教育啊，希望呢这个国里面这个世界里面呢个个人都信佛。那么如果人人信佛了，那这个佛法就兴隆了。所以人王富过波若波罗蜜经啊，这个人王啊就是这个人德之王。那么人德之王我们怎样做呢？你就要受持呢个波野波罗蜜，受持呢个波野经。咁啊，日后咧，我讲完呢一部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啦，我就要讲呢一部经嘅《人王富个波野波罗蜜经》。咁啊，如果你话做一个皇帝，咁啊，佢自己都受持波野波罗蜜，嗱，咁啊，等于下司嗰啲部长啊、大臣啊，你冇法子唔跟住呢个皇帝学噶。从佢呢个名利嚟讲，如果你唔跟呢个国王学，你同呢个国王反佢，即系等于话你将个饭碗打崩佢啫。咁啊，肯定啊，呢个国王点样咧？咁啊，佢就要点样？好啦，咁啊，国王系咁样受持波嘢，所有佢啲大臣都受持波嘢，咁啊，受嗰啲大臣所管，靠呢个百嗰啲大臣去办事管理嗰啲百姓啊，当然啦，都睇住呢个阿头，睇住呢一班大官，咁啊，个个都受持。波若波罗蜜，咁啊有波耶所到嘅地方，都系可以破呢个魔障，破即嗰啲邪魔，咁就国土安宁啊，冇呢个刀兵盗贼风灾水灾火灾，咁啊国泰民安啦。所以我哋以后啊，凡系啊为呢个世界祝愿和平咧，就多部分都系种富国人王波若波罗蜜经啦，嗱咁啊呢种咧就系佢嘅心愿啊。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佢呢个心愿，所以菩萨啦系咩心愿咧？菩萨就系相求佛道啊，哈就化众生。我哋相求佛道点可以达到啊？你就要听法，依法修行。我哋点样能够做到依法修行呢？咁就只有亲近佛。你想亲近佛，就只有请佛自制啦。你不要让佛入灭，咁啊上求佛道啦。 咁啊，上求佛道已经咧系做到啦，做得好啦，咁样咧先至下化众生。咁啊，呢就系菩萨咧嘅心愿啦，亦都系咧呢个善愿，亦都系呢个智因嘅智果，系呢个智慧之因，属于呢个智慧之果，就绝对咧唔系啊呢个愚痴嘅因，就唔系呢个愚痴嘅果。所以我哋能够啊有机会请佛自世啊，系一件最好嘅事啦。咁啊，现在话福之善男子就系福于上嚟第六种啊。请转法轮之后，我哋第七愿咧就叫做请佛自世啦。咁啊，始终个善男子啦，咁啊，男子亦都包括女人。咁啊，千祈唔好话女人冇份啊！不过呢个文字简略，亦都包括所有女子一样。善呢，如果从整个佛法嚟讲，你凡系修学佛法，在呢个藏经中里边，任何一部经，你可以受持读诵，只如花行持，嗰个人都系叫做善男子，都系叫做善女人。咁啊，现在从呢个别呢方面嚟讲咧，就系单子。受持呢个十大愿王，嗱咁我哋上早典啊，朝朝都要发愿啊，念呢个十大愿王噶，一者礼敬之佛，而且称赞如来，而且念得啊，咁啊你哋有冇听过就唔知啦。我哋从前啊，响丛林里边住啦，朝头早啊念呢个十大愿王啊，咁啊尤其是通通都系，我哋当年都系二十零岁啊嘛，个个都系。啊！夠曬精神啊！夠曬氣魄，等於話得夠曬長氣啊！咁啊，佢啦嚇，真係淨係念呢個十大願王都要念十分鐘啊！咁你話點念啊，法師？真係一分鐘啊念完啦！但係佢唔係咁樣念噶，而好似唱歌咁啊！咁啊，揸個引磬啦，嗰、那個位來起咗香，嗰、那個一字，咁啊一者禮敬之佛啊嘛，特別啊嘛，咁啊一者禮敬之佛，而且稱讚完啦。嗰、那個一字啊，一起咗唱嘅，咁啊有四個月中啊，咁啊佢哋一個接一個咧，咁啊拖啊拖咁啊四個月中都係後生二十零歲啊，咁啊拖咗一輪啦，咁啊先至寫打一打個引磬，咁啊然後就慢慢咁啊幾個拖啊，硬係一氣咁啊拖拖一輪啦，咁啊先至釘咁啊嚟啊。咁你话系唔系要十分钟咧？人就好庄严啊，念起嚟啊，真系啦，听尤其朝头早嗰啲环境有清净啦，咁你听起嚟咧，真系成个人啦，嗰、那个心咧都好舒服，好愉快啊！咁啊，所以善男子若个别嚟讲，即系若本经嚟讲，就系凡系受持呢个十大愿望嘅人，一者嚟敬师佛，而且称赞如来。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自世，八者常持法乐，九者行善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咁你日日都受持读诵啊，咁你就唔使唱啊，呢啲你就冇办法唱啊。呢啲如果唱起嚟就，你除非系学过啫，你又照念啊。咁啊十条，咁啊背后你就加多十方三世一切佛。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波若波罗蜜，咁啊，你朝朝咧，你都要念一次，亦都可以讲差唔多嘅丛林啊。朝头早上早点回向发愿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十大愿望。咁所以就别嚟讲咧，呢、这个善男子啊，就系、是、单单指修持十大愿望嘅人，佢所有进法界、虚空界。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极微尘数施佛如来，将欲自愿波涅盘者，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，乃至一切诸善知识，得我悉劝请莫入涅盘，经一切佛刹极微尘数劫，得唯欲利乐一切众生。咁啊，呢个十大愿王里边咧，所以点解称为佢哋愿王啊？为大愿宗之王， 就是因为他所发这个心量呢很广大，就例如他供养诸佛，他不是供养一尊佛，供养净空法界的诸佛，他所收这个供品啊多到呢好像这个须弥山那么高，那么这种的心愿呢是很广大的，那么称为他们愿望。那么现在呢此时说请佛自世啊，亦都不是说请一尊佛两尊佛的自世啊，他是净空天法界啊的诸佛将要入涅槃，那么他呢都要请他九字世间来到化度众生，那你说他的心量啊几大呢？他说所有净法界虚空界，那么净法界的虚空界啊，无论横抑或是竖，都已经呢很难以数他这个数目了，那么他就净空天界十方，那么亦是呢论这个横来讲啊，三世呢就若这个事来讲啊，过去现在未来，那么十方三世啊，一切的佛国土，那么既然啊国土是好多，佛世界好多，净空天界咁多，那所以有佛在里面主持的国土呢，那么世界多佛亦都多啦，那么所以佛呢亦都用这个机未尘数来到计他的数，这么多的知佛，那么亦都可以讲呢说明啊，我们所请的佛啊，请他九字世间的佛啊，这种果境呢就是很广大。个将欲自愿波涅槃者，咁一个叫涅槃啦，涅槃啦系呢个英文名嘅叫 Nirvana， 咁啊译佢呢个音咧，其实好似系涅槃涅槃咁嘅意思啊，你译得啊？咁啊乜嘢嘅叫涅槃咧？就系佛咧将近要去世啦，咁啊佛啊将近要去世。咁啊，但系佛咧就同我哋普通人就唔同。咁啊，我哋普通人咧去世啊，嗱第一，咁啊每一个人都唔中意走噶噃，每一个人咧都希望留响呢个世界啦，尽量长命啲。啊，即使嘅环境点样艰苦，或者呢个环境点样个恶劣，呢个系另外一回事。但系每一个人都唔想走咁快啊，都希望长命啲噶，呢个系心理嘅问题。人人都中意长命啊！啊，咁啊又即使你长命，但系未必一定善终噶喎。好多人意外伤亡，啊或者个即使唔系意外伤亡啦，要病咗好耐嘅时间啊，受咗好多呢个病苦嘅折磨逼迫，然后咧先至走。但是他自己有没有把握，自己没有把握，但是他亦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如果这个人知道什么时候走，那么这个人呢就恭喜了，真是恭喜了、就例如历代那些祖师念佛的，他预知时知是什么时候呢我就走了、或者那些参禅的大德呢，他开悟了，他亦都知道呢乜嘢时候就可以公开宣布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啦，我就走啦，请你大家嚟送我一程。喂，咁如果冇咁个把握啦，咁到时人哋听到啊呢、这个法师啊或者呢个居士啊，佢曾经讲过喎，边一年边一月边一日边一时佢就走，叫我哋去送佢添啊。咦，睇呀，应该听日后日就係喎，咁我就去送下佢啦。喂，咁如果人哋嚟送你，你唔走，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噶喎。咁你等于话呃骗啦，你直情系呃人哋啊嘛，咁啊叫做沽名钓誉啦。其实你冇咁嘅功夫，你又冇咁嘅把握，咁啊你又话明年月日时咁准确，啊等到我哋嚟完全冇回事，咁啊变成下次人哋就唔信啦。而你呢个人格人品咧，人哋亦多啦，唔会睇得起啦。 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個人能夠講得出，咁歷代祖師好多係咁，不過咧就唔係好多，唔係人人可以得，真係有嘅，咁修養先就得。咁所以能夠善來善去，即係話要走就走啦。咁呢種咧就可以講得咧，就叫做涅槃，但係都唔係話好大啊。但係佛咧，佢就叫做稱為叫做大涅槃，大涅槃咧即係大嘅不生不滅。咁亦都可以講佛咧，佢本來好遠好遠好遠啊，劫以前已經成佛啦，但係現在因為佢呢個心願啊，同呢個世界嘅眾生有緣。所以他就来这个世界，所谓本来无生，他就自然受生。好了，现在亦都自己成佛，亦都教化众生的因缘已经是圆满了，所以到这个时候他就非灭的自灭，本来无灭，他就自然这个直灭。因此他去那阵子，他又去得很舒服的，咁啊，佢就吉祥如祸啊！咁啊，到时咧，咁啊走咗噶啦。佢自己仲放呢个三昧火，一切唔使人哋麻烦。咁啊，呢种咧就系、叫做啊愿依去啊。咁啊，我哋可以讲咧就叫做涅槃。咁啊，但系我哋现在咧就不能咁样讲啦。啊，其实话言藉某某人咧，都已经是不容易啊！能够讲得为言直呢，这个人都可以讲都是如知如知啊！我们家只是不过循这个例呢，是这样写了，某一个人死了，他就照写了言直什么比丘或者什么比丘尼了。其实真正呢能够做到言直这两个字的意思呢，也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所以现在佛将要入涅槃，即是有缘的众生啊，已经呢是道尽了，咁啊将要入涅槃。咁啊如果佛入涅槃啊，咁啊我哋当然冇所以笨啦。咁啊因此我哋就要请佛自世，要请佛呢久住世间。咁啊有人今问啊，咁啊，为咩事我要请佛久住世间呢？嗱，例如西方极乐世间，咁啊，阿弥陀佛上半夜入灭啊，咁啊，下半夜咧就观音菩萨咧后补佛位，咁佢就成佛啦。咁啊，观音菩萨呢个化缘已毕，入灭啦，入涅槃啦，咁啊，亦系上半夜。咁啊，下半夜就大势至菩萨咧，咁啊后补佛位啦，佢就响极乐世界成佛啦。啊，咁啊应该就唔使请啦，等于话呢一尊佛嗰次入灭啫，咁啊跟住有一尊佛就后补啊。咁啊，我哋何必要请咧？第二，我哋大家都知道，在我哋呢个娑婆世界，咁啊释迦牟尼佛去世之后，咁啊日后咧就弥勒菩萨啦，咁啊接释迦牟尼佛。等于话弥勒菩萨在呢个娑婆世界就后补释迦牟尼佛嘅佛位。咁既然佛去世，我哋嘅教主去世啦，咁弥勒菩萨补上啦，咁啊为咩嘢事个佛入嚟，我哋要请佢咧？啊，唔使咁烦啦。咁其中个关键咧就在呢个时间。嗱，咁现在释迦牟尼佛入嚟就两千几年啦。咁啊，弥勒菩萨到乜嘢时候出世呢？就暂时唔谈。你话释迦牟尼佛入灭到现在，历史可以查、可以根据啊，有得考证噶，都有2500多年啦。即系咧，整个世界佛教徒一致公认噶，就2500多年。喂，你话呢2500多年啊？如果我哋系轮转六道嘅话咧，如果世世做人，呢两千几年啦，死咗又做人，而且仲大富大贵啦，啊咁都仲好过啲，好过啲。你话呢两千几年啊，我哋呢个罪孽啊， 咁如果做得唔好啊，你话两千几年来啊，都系堕于畜生，所谓朝生暮死啊，或者堕于呢个地狱，咁啊的的确确呢两千几年就唔系几好过啦。啊，咁啊即使做翻人，咁啊每一世啊，即系每一生啊，个一百几十年，咩生啊、老啊、病啊、死啊、苦啊，咁都系烦啊，都系痛苦啊，何况？到乜嘢时候弥勒菩萨出世？由今日开始到弥勒菩萨出世呢段时间啊，都唔系一个小数目啊！咁如果我哋都仲未曾成佛、未曾了生死啊，起码未曾证阿罗汉，都仲系响呢个三界呢边轮回。咁啊，呢种咁啊生死嘅痛苦，或者堕于呢个地狱饿鬼畜生嘅痛苦啊！咁啊，呢段时间啊，认真啊，越谂啊，越唔系味道啊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咧，我哋就要发愿要请佛治世，就要请嗰啲善知识啊，久住世间嚟到主持佛法。咁啊，既有佛法流通呢个苦恼众生啊，就有呢个佛嘅法喜嘅滋润。咁啊，能够生起一个道心啦。咁啊，早日往生啊，早日呢了咗呢个娑婆世界嘅生死痛苦，咁啊，早日得到解脱，早日呢唔使再响呢个世界里边啦，所谓受咁多嘅苦恼。因为咁样，所以我哋就要请佛治世。如果佛唔在世啦，历朝以来啊，都要请嗰啲善知识啦。来到九住世间，咁啊又有人家就问啦，咁啊你请系一件事啦，人人都想请啦，但系人个寿命系有限啦，始终系俾呢个时间咧范围住，咁啊一百岁心足未啦，咁啊一百岁都总会走啊嘛，咁你冇法子留得佢住噶嘛，咁啊所以因呢个问题咧，就亦系咧。一种值得研究啊，咁啊，所以我哋要明白咧，就系关乎啊呢个人嘅缘分啊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，咁啊，佢总算神通智慧、功德慈悲，样样都具足啦。咁啊，佢化缘以笔咧，佢都要入灭。所以话佛法虽讲得难度呢个冇缘之人啊，你同佢冇缘咧，你就好难度佢噶。这个呢就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有一种人，如果佛在世啊，他不生这个稀有心的。所以佛在世的阵子呢，你化他不到的。就等于说有一类这样的人呢，佛已经入灭了，已经不享受了。啊，那他就觉得佛呢稀有。他仲反为发心啊！咁啊呢个譬如《法华经》里边有，《法华经》里边话有个大长者，咁啊佢有一次咧，佢就去外边游学啊！咁啊佢屋企嗰班细路仔啦，咁啊个个玩玩玩玩，一射错咗嘢，咁啊个个都掩鼻于地啊！咁啊呻吟痛苦，咁啊呢个长者知道啦，咁啊即刻就翻嚟。咁啊，凭佢嘅经验啊，凭佢嘅知识啊，咁啊，做到好多嗰啲药丸啊、药散啊，咁啊，俾佢啲嗰啲细路仔食。咁啊，呢班细路仔有啲咧，门啊，佢行到半路咧，佢就揾一个人咧翻嚟报信啊。佢话你哋呢班细路仔听住，佢话你嘅老豆啊，呢个长者咧，刚刚出门，突然间咧急症啊！死咗啦，死咗啦，等于话永远都唔翻得嚟啦，咪死咗啦嘛！啊，咁啊，佢呢班细路仔啦，所谓当初唔听话，唔肯食药嘅，哈哈，嗰阵时佢聪明谂下，如果再唔食药啊，个老豆唔响度啦，长者唔翻嚟啦，咁喺乜事咪自己死顶？咁啊，嗰阵时咧，佢乖乖地啦，个个都争住嚟食，好啦，咁一食啦，嗰个病咪好咗冇事啦。到嗰阵时个长者就翻嚟啦，咁啊知得咧系一种方便， 咁啊，佛亦系一样啊。佛在世嘅时候，好多咧有善根嘅人，咁啊，当然求之不得佛事世，自己亦都生在佛世，咁啊，亲自闻佛讲经说法，咁你话几好啦，几开心啦。但系有啲啊，唔听话，有乜嘅稀奇啫？你日日都系咁样讲，听多啲厌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佛啊，在咁嘅情况之下，佢就要入灭啦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呢个世间人都系，有好多老豆做仔做女嘅咧，都系咁噶。个老豆响树，你成日教佢啦。唉，你个老鬼乜咁烦噶？成日硬硬沉沉。我哋后生啊嘛，点同你啲咁嘅老一辈嘅咧？啊，你同佢讲，佢真系唔睬你噶。唔睬得突然就话多两次啊，仲反为结怨添，连仔乸之情都冇咗。你越话佢哋越走，你越教佢，佢哋越走得远添。咁啊，等到老豆唔响住啦，啊，佢做起事嚟呢，咁啊碰地就碰得多啊，咁啊亲戚朋友点好？人个眼都系犀利噶，边处处得自己嘅老豆咁好啊？你发达固然佢咁欢喜啊，就算你冇得食，佢都维护你噶嘛，呢个系自己嘅仔啊嘛。咁佢到嗰阵时就知道老豆好。咁啊，佛亦复如是啊！在世嗰阵时咧，好多人咧有善根，受佛家道，但系好多人亦都咧唔听佛话啦，有阵时仲谤佛啊！所以佛一方面化缘已毕，有缘嘅人已经道上佢入灭；一方面就系好多人咧需要佛入灭，佢先系受化道。如果佛一日唔入滅盤咧，唔容易化度得佢到，所以佛在呢種嘅情況之下，咁啊入滅啦，咁啊令到好多眾生咧覺得佛去世啊冇所依止啦，日後想請求佛講經開始都冇機會啦，啊咁佢發心啦，所以佛入滅咧就有兩種嘅理由，一者係化緣而不。凡是有缘的道尽，另一方面呢，有很多人呢要见到佛入灭他才发心的，那么有这两种理由，所以法要入灭，那么因为佛入灭佛不在世了，而我们呢就要发愿，要时时发愿请佛自世，若是佛不在世有佛法流通的地方，我哋要请嗰啲法师咧，亦都要久住世间，或者请嗰啲善知识久住世间。七合之菩萨啦，嗱咁啊等如下之啦，因为十法界咧最高至高就系佛，十法界中咧最无上最尊贵就系佛啦，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边讲我为法王，就依法自在啊。佛呢是为法中之王啊，一切法都是佛讲的，咁啊世出世间以佛呢是为最尊，咁啊佛啊为最高，咁啊呢一步就是菩萨啦，咁啊呢个菩萨当然呢都是指呢个心位菩萨啦，唔是话呢个初初发菩萨心嘅人，因为初初发心嘅人呢所谓发心未曾好耐，佢个功德修得亦都唔系好大，咁啊，所以咧呢、这个浅慧菩萨咧，呢、这个福德智慧咧唔大啊，而且仲好容易会退心添。咁啊，所以此这个菩萨咧，多部分咧系讲呢个大菩萨，所谓破无明啊，正法身。咁啊，菩萨嘅功德虽然比唔上佛。但是除了佛之外呢，就是以菩萨的功德啦、智慧啦、慈悲啦，是为最大的、最高的。所以如果有菩萨的地方呢，我都要请那些菩萨要久住世间，自己呢是得以来到亲近那些菩萨。咁啊，先闻缘觉，咁就在菩萨之下啦。咁啊，先闻就即系阿罗汉啦。我哋普通讲嗰啲阿罗汉啦，就系 英文啊，咁啊，因为阿罗汉咧，多数都系出家人证啊，咁啊，亦都咧佛在世嘅弟子啊，证阿罗汉果嘅咧，亦以出家嘅人为多。咁啊，所以我哋现在咧，大家同参师友啊，咁有阵时讲下笑话啊，或者讨论咩问题啊，你个阿罗汉咁样讲法啦吓，咁啊，即系我有我一种讲法。佢有佢一種講法啦，我哋大家討論問題咧，我都唔稱呼佢個名啦，我哋就啊咁啊呢個大阿羅漢啦，啊咁啊真係奇怪噃，啊或者佢又點樣好噃，我哋就以呢個阿羅漢啦嚟到稱呼佢哋。咁啊阿羅漢即係聲聞，佢係聞佛音聲而悟道啊。最初嘅係邊一個咧？就係呢個焦塵如仙者，就係佛啊呢、這個母親咧。即是这个母亲那一边外家的亲戚来。那么佛成道之后呢，他啊第一个听佛讲经说法而悟道。那么还有四个人一起啊，所以合埋呢就叫做五比丘。佛最先教化呢是五个出家人，那么叫做五比丘。他们这五个人呢最先呢是问佛的音声。而证呢个阿罗汉果，所以就叫佢做声闻啊。以佛音声就离一切闻啊，以佛呢个音声嘅研究啊，令到好多人闻咗之后咧，证阿罗汉果。咁啊，阿罗汉啊，就属于呢个世间嘅大善人，佢在我哋呢个三界之中咧，佢系一个圆满者啦。佢在呢个三界之中咧，唔需要再修啦。在呢个三界之中咧，佢再唔入呢个父母嘅胞胎啦。佢在呢个三界之内可以独来独往啊，可以无挂无碍。咁就叫做阿罗汉。咁啊，圆觉咧就系、是、观佛嘅十二因缘而悟道啊，观佛嘅十二因缘。而得到解脱，咁啊！现在从佛祖下就菩萨，菩萨再祖下边啦，就系、是、四果嘅阿罗汉，以共咧呢、这个圆觉嘅行者。嗱，咁啊，阿罗汉咧，即系声闻系好多嘅。嗱，咁啊，常随众地1250个人，咁啊，好多嗰啲大丛林咧有500阿罗汉，咁啊。个个阿罗汉都唔同样啊！嗱，咁啊，南华寺嘅大雄宝殿啦，你就大家去睇过啦。嗰、那个大殿咪四埲墙啦，咁啊，嗰埲墙有几高咧？咁啊，佢尽量利用呢个咁高嘅高度啊，氹氹圈，一圈就100个阿罗汉。咁啊，五层啦，咁啊，500个阿罗汉啦，但系500个阿罗汉咧，都系多数系七彩，只系有几个咧系人哋特别铺金嘅。不然全部七彩啊，反而铺金冇咁好睇啊，个个都系金色，有乜好睇呢？佢现在500个阿罗汉都系七彩噶，而且每一个人嘅姿势啦唔同，真系你家下想揾人家做咧都唔容易啊！500个阿罗汉嘅姿势唔同，500个阿罗汉嘅色彩唔同，咁啊，如果你将佢打扫一下，游翻身佢啦，的的确确啦，系好好睇噶。咁啊，阿罗汉多。但系圆觉嘅行者呢，亦都好多。咁啊，阿罗汉同埋呢个圆觉啊，佢亦系呢个三界中咧嘅圣人。咁啊，如果冇佛在世啊，如果冇菩萨在世咧，咁啊，其实咧声闻圆觉啊，都有佢个功德。我哋亦都应该要供养恭敬啊，要请佢咧久住呢个世间。咁啊，希望咧。做我哋呢个人咁模范，不过咧，在呢个佛教里边咧，佢哋有一种咧咁样嘅法例啊。咁啊，即使呢个人行菩萨道，或者佢真系菩萨，或者佢真系呢个阿罗汉，但系咧，一般嚟讲啊，咁啊唔得随随便便啊嚟到标榜啊，我系菩萨啊，我咧系。这个阿罗汉一般来讲呢不准标榜的。那好像我们弥勒菩萨其实他在我们中国呢 在在次次啊，佢都現身噶，佢都現身噶。不過咧，好多人咧就唔識得，所謂當面錯過。但你一等到有人知道佢係菩薩，佢表露咗佢個身份啦，佢就要入滅，唔能夠啦嚇，隨隨便便啦表露佢呢個身份，恐防咧帶有呢個名利。咁所以我哋現在呢個世界上咧，係咪有好多阿羅漢咧？可能會係，不過咧佢哋唔表露啊，我哋當面錯過。嗱，咁啊呢個寧波有一個叫天童寺，咁啊係我哋中國傳統上咧一間咧好有名望啊，好有道風啊，在中國嘅佛教歷史裏邊咧，亦都好有地位啊。就呢間天童寺，咁啊有一次咧，咁啊彌勒菩薩啊，佢就去應驗啊。咁啊有一日，咁啊我哋都出家過堂啦，咪過堂啦，中午十一點咁上下就開幫揚板，咁啊過堂即係食午餐、食午飯、食晏晝啊。咁啊我哋個齋堂咧。咁啊，即系当中呢次就梗系大和尚坐噶啦，你就边一个人都唔敢坐呢次噶啦。就算呢个大和尚唔响度啊，或者呢个旧嘅大和尚去世啊，新嘅大和尚未曾显出啦，即使冇大和尚啊，呢个位啦唔系大和尚啊，冇人敢坐噶。啊，一系就讲经法师，如果唔系就真系边一个人都唔敢贸贸然坐上嚟呢一次啦。咁啊，而且呢个方丈和尚啊。佢一般嚟講咧，佢都係先到嘅。點解先到咧？因為窮林規矩啊，方丈係為一字之子。咁如果大家都坐住等食飯啦，你嗰陣先至派派完咁到咧，大家要起身迎接你啦。大和尚進堂要全體起身噶，好似一國個元首入到呢個禮堂咧，文武百官都要企起身。在禮法上嚟講就通。百分之百通啊！但系在自己呢个福报嚟讲咧，就值得考虑。咁啊，因为自己一进堂，咁啊，大众似乎坐得好好噶，所谓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或者是作观啊。因为自己入堂啊，全体起身变成打怕咗人哋，自己观心，所以一般。